你好，我是刘超。从这节开始啊，我们做知识串讲，用一个创业故事串起操作系统原理。操作系统啊，它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体系，吃点非常非常的多。经过了这么多节的讲解呢，你是否感觉我已经被淹没在这些细节的汪洋大海里面了？没有关系，从这节开始啊，我们用五节的时间，通过一个创业故事来串起来操作系统的整个知识体系。这里啊，我们构建了一个主人公啊，就是小马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个主人公是如何从小马变成马哥，最后变成马总的。首先，小马创业选园区开放标准是第一。小马最终他还是决定走出大公司自己去创业了。他之所以这样决定呢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方面，在大企业里面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练就了他从前端到后端，从 Web 到 APP， 从产品设计到测试交付的全栈能力。他还有自信，他觉着我靠这些能力闯荡江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他听说姓马呀创业成功的概率好像比较大。创业呢，首先需要注册公司，注册公司就需要有一个办公地点，所以说呢，小马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创业环境。他找了很多的地方，发现有的地方政策呢比较倾向于大型企业，有的呢政策比较倾向于本土企业，有的地方呢他鼓励的是金融创新。小马觉得这些地方好像都不太适合他这种 IT 男。直到有一天，小马来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地区的 X86 创业园区，他被这里啊深深的吸引住了。当然，首要吸引他的就是园区工作人员的热情。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开始向小马介绍以下的信息，说首先啊，咱们这个 X86 园区啊，主要有三大特点。第一个啊，是标准，第二个是开放，第三个是兼容。像你这种创业者啊，还是非常多的。初次创业呢，不一定有经验，咱们园区啊，还会提供标准的创业运行流程辅导。另外啊，我们园区秉承完全开放的态度，对于各种各样的企业不封闭不保守，只要你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都接纳。并且啊，园区是一种开放合作的生态，也有利于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协作。另外啊，再就是兼容，我们的园区的流程规则啊，涉及啊都会兼容过去历史上的所有的政策，既不会朝令夕改，也不会因为变化呢影响你的公司运转。总而言之，你来了咱们园区啊，你就埋头干业务就可以了。小马显然对于 X86 园区的开放性十分满意，于是追问道，你刚才说这个企业运行流程这个辅导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，将来啊我来到咱们这个园区应该怎么运转这个公司呢？工作人员啊接着说，咱们这个园区啊是毗邻全国知名高校，每年都有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来园区找工作，这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来源。葛优都说了，21世纪什么最重要？人才嘛。每年我们园区都有招聘大量的毕业生，先进行一个月的培训，合格毕业的呢就可以推荐给您这样的企业，这些人才啊就是咱们企业的 CPU。 经过咱们园区培训过的 CPU 人才呢，具备了三种老板们非常喜欢的核心竞争力。第一个就是实干能力强，干活快，这就说我们的运算才能很强，也就是指令的执行能力。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好，记得又快又准啊，这就是数据才能，也就是说数据寄存能力。第三个就是听话，自控能力强，可以多任务并发运行，我们称为控制才能，也就是说指令寄存能力。到时候啊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看雇佣多少 CPU 人才。另外啊，人才得有个办公的地方，你看这一片，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区域，我们称为内存区域。你呢可以包几个工位，也可以包一片区域或者几个会议室，让你公司的人才呢在这里面做项目就可以了。这里边有的是地方，同时运行多少项目啊都可以。随着工作人员的介绍，小马啊就走在这个 X86 园区里面，看着这一片一片的内存办公区，脑子里面已经浮现出来将来热火朝天的办公场景了。也许啊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肯定能够接到两三个大项目，招聘10个8个 CPU 员工。那个项目 A 啊的员工呢，哎，他就坐在这片内存办公区，项目 B 的员工呢，哎，他就坐在那片内存办公区，我根据自己积累的人脉，将接到的项目写成一个一个的项目执行计划书，里边是一行一行项目执行的指令，这些指令呢，操作的数据会产生一些结果，那么这呢，就是我们的程序。小马呢，就这样想着，然后呢，我会把不同的项目执行计划书交给不同的项目组去运行，那个项目组就叫进程吧，两个项目组，进程 A 和进程 B 会有独立的内存办公空间相互隔离，程序呢会分别加载到进程 A 和进程 B 的内存办公空间里面去，形成各自的代码段，将要操作的数据和产生的结果呢就放在数据段里面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应该还会招聘一个或者多个 CPU 员工来运行项目执行计划书，我只要告诉他，哎，下一条指令放在内存办公区的哪个位置，那么通过训练的 CPU 员工呢，就会很自觉的不停的将代码段里面的指令拿进来进行处理。指令啊，一般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呢表示要做什么操作，比如说是加法还是位移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操作哪些数据。数据的部分呢， CPU 员工呢会从数据段里面把它读起来，记在脑子里面，然后进行处理，处理完毕以后呢，把结果就会写回数据段。当项目执行计划书里面的所有的指令都执行完了以后呢，项目呢也就完成了，那我就可以等着收钱了。小马沉浸在思绪中久久不能自拔，直到工作人员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哎，您觉得这个园区到底如何呀？要不要来入住呀？先租几个工位啊？准备招聘几个人呢？小马想了想说，园区啊我是很满意的，以后啊我就在这里创业了，创业开始我先不招人啊，我先自己干，可不可以？第二节，启动公司有手册，获取内核当宝典。工作人员说，啊，那没问题，感谢你入住我们的创业园区，由于啊你是初次创业，我这里边有一本创业指导手册，这一本啊叫做 BIOS 的小册子，里面啊有你启动一家公司的通用流程，只要你按照里边的做就可以了。小马呢接过这个 BIOS 小册子，开始按照里面的指令启动公司了。初创时期啊，小马的办公室呢肯定是很小的，只有一兆的内存办公空间。在这个一兆空间里面啊，最上面从 0xf0000 到 0xfffff 这 64K 的空间呢映射给 ROM。那通过读取这篇地址呢，我们可以访问这个 BIOS 小册子里面的指令。创业指导手册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这个 BIOS 啊要检查一些系统的硬件是不是都好着呢。创业指导手册的第二条呢要有个办事大厅，那只不过这时候啊小马自己呢就是办事员，因为一旦开张营业就会有人来找到这家公司，因而基本的终端向量表和终端服务程序呢还是需要的，至少能够使用键盘和鼠标。 BIOS 这个手册啊空间非常有限，只能够帮小马把公司建立起来，那公司呢如何运转如何运营，那么就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叫企业经营宝典。因而 BIOS 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助小马来找到这个宝典，然后呢小马以后就可以根据这个宝典里面的方法来经营公司了，这个企业经营宝典就是这家公司的内核。运营一个企业呢非常的复杂，因而呢这本企业经营宝典也很厚， BIOS 手册呢没有办法把它直接全部加载进来，因而呢需要从门卫开始问起，不断打听，哎，这个内核它的位置在哪里，如何才能加载它。门卫啊它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，就是在启动盘的第一个扇区 512K 的大小的空间，我们称为 MBR， 叫做主引导记录或者扇区，这里面保存了一个叫 boot.rmg。 BIOS 手册呢会将它加载到内存里面的 0xtc00 呢开始运行。 boot.rmg 呢它做不了太多的事情，它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加载 grub2 的另外一个镜像，叫做 core.rmg。 引导扇区啊就是小马找到的那个门位，虽然啊它看着档案库的大门，但是呢它知道的事情呢是很少的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宝典到底在哪里，但是呢他知道应该问谁，于是啊门卫说这个档案库的入口啊有一个管理处，然后呢就把小马领到那个门口。靠着 RMG 呢就是管理处，他们知道的事情和能做的事情呢多了一些。靠着 RMG 呢有 LZMA Decompress 的 RMG Disk Boot 的 RMG Kernel 的 RMG 和一系列模块组成，功能呢比较丰富，就能做更多的事情。 boot.rmj 啊，将控制权交给 dist boot.rmj 以后呢，这个 dist boot.rmj 的任务啊，就是将 callrmj 的其他部分加载进来。先是解压缩程序 lzma decompress.rmj， 接下来呢是 kernel.rmj， 最后呢是各个模块 model 对应的景象。管理处啊，听说小马说你要找宝典，那么知道你将来啊是要做老板的人，管理处就告诉小马，既然你是老板啊，你早晚是要雇别人来干活的，这可不是个体户小打小闹，所以说啊，你要切换到老板的角色，进入保护模式。那哪些是你的权限，哪些呢是你可以授权给别人做的，都要分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啊，小马都铭记在心。此时此刻，虽然他的公司啊还是只有他一个人，但是小马的眼界呢就放宽了，能够管理的内存空间呢也大多了，也开始要区分哪些是用户态，哪些是内核态了。接下来呢 kernel.rmj 里面的 grubman 会给小马展示一个企业经营宝典的一个列表，也即操作系统的列表，让小马进行选择。其实啊，我们经营企业啊有很多种方式，有的呢是人性化的，有的呢是强纪律的，有的是狼性的等等，这时候啊需要你做一个选择。在这里啊，小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狼性文化操作系统。至此啊， Grub 才开始启动狼性文化操作系统的内核。拿到了宝典的小马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老板了，他要开始以老板的思维来建立这家公司。初创公司有章法，请来兄弟作弊榜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夜。办公室里面一片漆黑，唯一亮着的台灯下面，小马独自捧着企业经营宝典仔细研读。读着读着呢，小马若有所思，开始写公司内核的初始化的计划。公司啊，首先呢应该有一个项目管理部门，将来咱们肯定要接各种各样的项目，因此啊，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流程首先要建立起来。虽然现在咱们还没有项目，但是小马呢还是弄了一个项目模板，叫 Init Task， 这个啊是公司的第一个项目，也就是进程，是项目管理系统的项目列表里面的第一个，我们称为零号进程。这个项目啊是虚拟的，并不对应一个真实的项目，也就是说它其实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真实的进程。项目啊需要项目管理呢进行调度，因而还要制定一定的调度策略。另外为了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呢，为了各个项目组能够方便的使用公司的公共资源，应该有一个办事大厅，这里面可以设置非常多的中断门，用于处理各种中断，以便快速响应突发事件，还可以提供系统调用来为项目组呢进行服务。如果说咱们的项目将来接多了，为了提高研发效率呢，要对项目内容进行保密，就要进行封闭开发，所以说呢将来要有很多很多的会议室，因而呢应该还要有一个会议室管理系统。项目的执行啊肯定会留下很多很多的文档，这些啊是公司的积累，是核心竞争力，一定要好好管理，应该建立一个项目档案库，也即文件系统。随着思绪的展开，小马奋笔疾书，已经满满的写了几页纸。小马顿时感觉到，经营一个公司啊看来还是挺复杂的，一旦项目接多了我肯定忙不过来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小马就说，哎，我准备找两个兄弟来一起创业。小马首先想到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大学室友，外号周瑜。大学一毕业，周瑜啊就转项目管理了，在一家大公司里面管理着大型项目，将来我们外部接了很多项目可以让他来管。小马想到的第二个人就是自己上家公司有一个同事，外号张昭，他呢是总经理的好帮手，公司的流程、人事、财务啊都打理得清清楚楚，将来公司内部要运行的井井有条，也需要这么一个人。第二天小马就请周瑜和张昭来吃饭，邀请他们加入到自己的创业公司里面。小马说，这个公司啊要正常运转起来，应该分清内外，外部项目呢需要有人帮忙管理好，也就是用户态，内部项目的核心资源呢也要管理好，也是内核态，我现在一个人啊忙不过来，需要两位兄弟加入，周瑜主外，张昭主内，所谓内事不决为张昭，外事不决为周郎嘛。三个人相谈甚欢，谈到往日的友谊，谈到未来的前景，谈到了上市敲钟。第三天周瑜就早早来到了公司，开始了他的事业。 小马呢拜托周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用 kernel init 运行一个一号项目，也就是进程。这个一号项目会在用户态运行一个 init 项目，也就是进程。这是第一个以外部项目的名义运行的。之所以叫做 init， 就是它会做很多初始化的工作。周瑜根据自己多年的项目管理经验，将这个 init 项目呢作为标杆，以后所有的外部项目运行起来都要照着它来。这个是外部项目的祖先项目。下午呢，张昭也来到了公司，小马呢就拜托张昭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调用 kthreadd 运行一个二号项目，也是进程。这个二号项目啊是内核项目的祖先，将来呢所有的项目都有副项目，有祖先项目，会形成一棵树。公司大了以后，周瑜和张昭那做的就是公司 VP 级别的任务了。那么他是坐在整个金字塔的塔尖上了。好了，这一集啊，小马终于将公司的架子搭起来了，兄弟三人就如当年桃园三结义一样，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。那小马这家公司能不能顺利接到项目呢？欲知后事，且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